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即系其实呢个礼拜都几多嘢讲嘅，其实系，即系你尤其系啦，呢个选举大胜咗之后咧，其实嗰个政治格局又更加唔同啦。咁啊，谭慧珠嗰啲咧就开始发烂渣啦，系嘛，即系无端端有录音啦，嗱，即系唔系谭慧珠啊？大家听一次先。 啊，听闻咧系攞翻有10%嘅，咁重新点票咧系争嘅票咧，有啲系争100-200票咧。咁點解會出錯呢？原來點票嘅時候呢，嗰啲曱甴嘅工作人員呢，將建制派啲票呢係數咗個泛民嗰邊，咁嗰啲爭100-200票，咁爭得1000-2000票嗰啲，甚至好似麥美娟爭幾千票嗰啲呢，就將建制派啲票呢塗污接國選委當廢票。而家加埋個廢票呢好得意呀，總和仲多過投票呀，所以呢个选举系极不公平，咁多问题嘅呢系要重选嘅，或者系无效嘅，甚至要求 ICC 介入咯。但问题呢个建制派要出声，我哋出声系冇用。 好，我就同谭维珠有 一面之缘嘅。 一面之缘啦。 食过几次饭啊？ 冇，我系同佢同台辩论过。 啊， 五区公投我记得一次。啊，就呢把声系佢嚟， 呢把声系佢嚟嘅，即系你觉得系，即系 失实声明嚟 话做出嚟啦。即系其实呢啲咧，即系断交股啊，乱交咁噏，亦都有啲人系话，喂，究竟佢系咪错信咗阿刘泽基啊？ 唔系啊， 系嘛？ 即系如果系佢讲嘅话，呢个系失实声明嚟。 系啊， 你谂下，喂，佢讲，喂，首先一样嘢，喂，咩涂污建制派嘅选票，咩将建制派嘅选票数过去， 数多啲， 喂，你有人监票噶嘛，大佬啊，喂，你无论建制民主派，你自己本身都有自己监票嘅代理人啦。如果你见到系可以公然挖走你嘅，喂，点解你当时唔出声？你系咪连你自己本身个代理人你都买通咗咧？ 仲有我监过自己点个票就知啦。尤其是區議會嗰個 level 咧，因為多義工幫手嘛，多自己啲 friend 啊嘛。 係啊， 你睇住前面嗰個係點樣分㗎？係 啊， 因為佢兩個箱㗎嘛，1號、2號、3號，佢前面嗰沓票喺度劈㗎嘛。 嗯， 喂，大家金睛火眼望住嘅，雖然你冇話即係時常係咁咩啦，因為佢係先揭開咗，因為我佢有教㗎嘛，佢要接埋佢㗎嘛，佢先揭開咗出嚟先嘅。 嗯， 咁其實咧，已經有個 general picture 嘅，跟個過往嘅選舉幫手做點票又好，或者自己選都好啦。你一立張台，其實你已經係攞到個 feel 啊。你好簡單嘅啫，因為有時候有啲係調翻轉冇得睇啦，有啲係向前邊噶嘛。咁你咪喺呢一堆自己喺度數10下10張，咁究竟我佔幾多啊？嗰堆。大概10張你佔幾多啊？其實已經係攞到個 general picture， 即係個概覽咧，就係究竟你贏定輸噶啦。OK， 嗱，第另外一樣嘢確實係事實嘅，佢哋係多 Q 票嘅。因為點解咧？佢嗰啲阿婆啊、阿叔、阿嬸嗰啲咧，即係唔係踩佢哋啊？即係佢唔係好 well educated 嘅人嚟嘅咧，吸嗰個印咧，吸到亂曬大龍噶嘛。 過界啊，吸氧啊！ 我嗰阵时候都有呢个问题噶，我僆仔第一届20几岁去选嘅时候，1991年，我冇乜 Q 票噶，我冇乜 Q 票，我啲全部系10%、20%票嚟噶， 有啲选民，其实呢啲选民质素问题咯，呢个就系。 但我当去94、99、03都好啦，我记得吓，我都唔少 Q 票噶，因为嗰阵时候一来未有个印啦，二来系用笔画噶嘛，啲阿婆。因为开始做地区工作啦，系嘛？咁我咪又多翻啲飞咯。咁所以同对手咧，佢200几，我200几 Q 票嘅。最初僆仔嘅时候啊，冇噶。所以佢话佢翻盘系应该嘅。因为点解佢嗰啲全部系有问题嘅选票嚟噶嘛？明明系应该吸 吸喺个圆圈度，佢又吸落嗰个人度。 但佢话嗰啲咩？佢话嗰啲曱甴点票员画咗佢，然之后过百计喺对面啊嘛。喂，呢个好严重嘅指控嚟噶嘛，大佬啊！失实严重嘅指控嚟噶嘛？你乱鸠咁噏系咪？喂，你咁样讲呢啲嘢，即系你然之后咧，你仲叫嗰啲建制派出声，而真系有建制派出声啊嘛？之后。你而家你见到啊呢、這个李慧琼佢自己开记者会就话而家呢个选举不公啊嘛， 咁你咪做选举呈请咯， 唔系咯，你试下做咯，你咪做啊， 你好大镬噶，有一次啊嗰阵时候啊林心诚喺平石啊做选举呈请啊，后屘搞到破产啊， 哦咁样， 我都有问佢啊，我喂大佬，你嗰啲 Q 票其实系有 clear indication 咧， 嗯， 唔系 indicator，clear indication 嘅话咧，即系例如吸落去啊曹家超个块面度。嗰、那个系算噶，系曹家超嘅飞嚟噶，或者系吸喺曹家超嘅一号 number 隔篱，系算噶。你吸多几个印都冇所谓，总之你嗰个系好清晰显示 你个意向。 系啊，佢算噶，因为佢有个标准喺度噶嘛。所以好简单嘅啫，你中意去选举情情啊，输到你扑直话俾你听。 即系你唔好讲，你唔好喺度鸠噏啦，只系会令人觉得咧，你输唔起， 同埋你的大势 冇。即系冇，即系完全系冇嗰个大度啊！完全 喂，咁梗系输唔起，大佬、啊，你冇个十亿啊，你输唔输得起啊？ 啊， 喂，咁咪对老共嚟讲又好，对佢啲政府嚟讲，对呢班擦鞋仔嚟讲一个教训咯，几难得啊！ 嗯、 喂，叶柳唔系讲错噶，嗰句说话我绝对同意噶，佢成开口及着你，今次我喂边有一个执政党可以永远执政噶、嗯？除咗独裁国家嘅共产党以外。 啊 喂，总有输有赢啊，系嘛？喂，咁个社会先会进步噶嘛？大佬，我永远都系支持你。咁、 嗯、 你可以做错嘢又唔需要问责，系嘛？做戆居嘅嘢亦都唔需要负责嘅，咁样咁咪实玩完噶、啊？喂，民主嘅制度唯一一个好处系呢样嘢，唔系要拣最好嘅人，系将我哋认为唔好嘅人系拉落台啊！ 要有惩罚机制，呢个惩罚机制嚟噶嘛？系嘛？喂，你见到即系你唔好话咩政唔政治啊，政唔政治化？问题就系话你而家你对香港人问题，你政治上面你交你咩货？你面对警暴问题，你究竟你对香港人有冇交代？系咪？喂，你而家见到啊？喂，做过晒好多调查，首先。警察就应该为呢、這个即系、就是、暴力升级咧，系要首先负责任。第二就系话，而家你阿梁启智今日佢亦都即系引述一啲调查，佢话其实而家啲香港人咧系惊咩人最多咧？其实唔系惊示威者，系惊呢啲咁样嘅黑警系多啲嘅。其实系 唔系咁呢个 exactly 系 啊， 大佬你咁喺全港喺度咁样放吹去打，啊、你一生人有冇见过啊？ 系啊， 你一生人有冇见过啊？ 系啊，你而家 你夸张过西岸同埋呢个。约旦河西岸同埋呢一个嘅加沙， 你而家呢黑警咧，即系恶到咧，哇，纵容到佢哋咧，而家可以哇，即系攞嗰啲咩福利基金啊，警察福利基金咧，资助佢哋换车牌喎、啊，大佬啊， 唔止啊，林 喂，跟住唔系佢嘅理由系乜嘢咧？佢就话即系俾人起底，喂，大佬，如果起底系理由嘅话，你不如换埋老婆去啊，唔该你，系嘛？因为你真系啊嘛，你个老婆亦都系你嘅底嚟噶嘛， 好简单嘅啫，起咗咁耐底。 都白 Q 痴嘅真系， 啲差佬有冇事啊？ 系啊， 喂，我哋啲人系争你还争你啫。 系啊， 大佬，我唔会暗杀咗你噶嘛。 做点会做得出啊？边有人做啊？其实系，你讲嚟讲去就系咩火烧人，嗰火烧人都唔知系咪你啲鬼嚟添噶？即系坦白讲系，系嘛？你而家捉到佢咩？你而家告嗰两个啊，都喺隔篱嘘嗰两夫妇嚟嘅，其实系 讲粗口啊嘛。 系啊，咁样嘅啫嘛。喂，你次次都系噶、啊。喂，你搞嗰啲乜嘢？即系你喂 搞隧道， 隧道嗰啲嘢。喂，人哋影晒你后面有个咩 laser 嗰啲咁样嘅咩荧光棒， 粉红色嗰啲。 喂，你点解释啊？冇解释过。你日日讲大话，包括你而家你油尖旺嗰啲人踩人用闪光弹嗰啲嘢，你有乜嘢认过啊，大佬？ 所以咧，你有冇留意到咧？有一成我都冇机会讲啊。而家 讲啦，系、哎、真系啦，讲过啦，唔系得。 喂，搞五六个钟头， 系啊， 一条友拉唔到。 系啊，空城计啊嘛，空城计嚟嘅呢个系。 喂。所有嗰啲装修、 啊、 所有嗰啲私了、 啊、 大部分拉唔到嗰啲人，喂，嗰啲系最严重噶噃， 系啊， 我哋都唔会同情噶，你特登鼓励啲人咁做，最好你 follow Anthony，、 啊、 你上头啊嘛，咁我拉你， 嗯， 系嘛？呢、這个世界就咁啦，跟队噶嘛， 即系咁讲啊。 所以今次嘅选举咧、啊，第一大党魁，我哋啊，反对派林郑 啊。 第一大助选团差佬， 嗯， 如果唔係會點會咁嘅結果 啊？嗱，即係咁講，嗱，經歷咗理大事件之後咧，你知道咧，其實如果黑警要做嘢嘅話咧，佢冇理由係對付唔到你嘅。即係佢如果佢理大咁大啊，佢都可以封鎖得到，點會封鎖唔到又一成啊？嚇、啊！即係呢個唔 make sense， 完全係啱啱先啦。喂，你立法會係嘛？呢啲嘢完全係你自己做出嚟空城計啦。 有 一咁多事例， 有一成火燒聖誕樹嗰一日，其實係成個有一成都已經 封咗啦，大佬啊！大家都知道啦，同埋我哋每次都見到警察嘅部署咧，佢佔據咗，佢打贏咗個告點，封咗之後，一定住人喺度嘅，點會空城啫？ 喂，仲有搞有一成 啊？ 有咩政治上嘅訴求同戰略意義咧？ 啊！ 喂，第二，你有冇发觉烧嗰个圣诞树嘅时候咧，哇，嗰、那个火光红红咧，系、好快有人淋水嘅噃， 系啊，系啊，佢就要影到嗰张相 嘅 咋， 就要影到张相咯。而事实上，你见到呢两个礼拜咧，亦都即系其实瘫痪咗又一成，亦都即系封埋成大。其实你造就一个感觉啦，就成个九龙塘咧变咗死城咁样样。因为其实你又一成咧，就系九龙塘嘅中心嚟噶嘛。其实系咁俾人哋感觉，喂，你三罢啦，就搞到而家成个社会停摆、滥炒啦，即系想咁样去再制造一个叫做系即系民意转向啊嘛。但系完咗选举之后，就乜都回复正常啦。呢、這个摆明就系政治操作啦，大佬啊！ 唔系，所以我哋自己都要警醒嘅。喺呢段期间咧，都唔好太有自高去揚，聲嚟衝昏頭腦。 咪陶傑咪彎咗咯？佢話 嗱，我哋咧平平靜靜咧、兩個禮拜到一個月，呢啲咧就算有遊行都好似尋日咁，盡量係保持和理非嘅咧。 係啊， 就 justify 到剛才我哋講嘅論點㗎啦。 係啊， 之前嗰啲全部係你嘅政治操作嚟㗎、你嘅陰謀嚟㗎，全部你班卧底搞㗎。 屌、你真係做埋 冇賴我哋啊！ 哇！即係陰謀鬼句多到唔行，即係你而家你包括你而家你陰謀鬼計多之餘咧，你仲要係連死人都唔放過咁撲街啊嘛！即係包括我哋啱啱見到啊周子樂咧，喂，其實而家準備出殯噶啦，喂，就係佢媽媽佢真係去撲位啦，係嘛？佢揾到呢一個叫做寶福山啦，佢話唔做佢生意，佢話唔做佢生意點講啊？仲話全行都唔做佢生意嚇、啊？原來寶福山佢又代表殯儀界噶。咁好啦，咁佢周围扑啦，咁啊扑完之后咧，扑下，好似又扑到呢一个万国殡仪馆。咁、好啦，嗱，即系我哋咧黄色经济圈咧又有指标啦，以后就唔好帮衬呢一个啦，即系叫做系，即系叫 福 山啦，系嘛？ 好简单嘅道理嘅啫，就算嗰个系叶继欢， 吓、 ，OK， 就算嗰个系跛豪， 系啊， 喂，有乜理由选择唔做生意？ 吓、 喂，人都死咗啦， 嗱、 何况嗰个系周子咯， 系啊。 喂，你擦鞋都唔系擦成咁系嘛？同老公，你咪傻噶你？喂，呢、這个仲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自由市场咧，俾得起钱就得噶啦，唔、犯法嗰样嘢得噶啦，系嘛？系好恐怖噶、喂，基本上你人都不如，即系一个基本嘅人格都冇。就算嗰个人点样十恶不赦、强奸非礼、谋杀都好，佢、死咗，喂，你冇理由唔俾人哋去殡仪馆安葬噶。喂，呢个一个非常之坏、非常之坏嘅事例。 系啊， 系嘛？佢仲系咁样枉死、啊。 系啊，那个所以咪话咯，即系你今日你先好笑，我见到话阿边个啦，即系而家叶刘都好卵惊啊！即系话咩香港民主人权法咧通过之后咧，诶、我唔惊被制裁，我做评论员啫嘛，系嘛？即系唔系 行政会议成员？ 你行政会议成员咧，跟住就 高官， 佢就话嗱呢啲法律咧就系、主要系对付嗰啲咧即系十恶不赦啲军阀嘅，系嘛？我呢啲做评论员咧就唔关事嘅，系嘛？佢讲呢啲嗱，你大家睇， 但系亦都好老实嗰句，叶刘呢几个。嘅表现 啊，即系唔担心制裁名单，唔止我啊，特区政府都唔会被制裁，咪睇下点咯，系咪？ 唔系、 啊， 佢呢下咧可能嗨嘢嘅，佢、今次太老实、 啊， 即系有咩嘢咧，你揾老共、 啊， 你惩罚呢个港澳办啊，阿、张晓明啊，呢、这个中联办啊，黄志文啊，咁样、 啊， 佢推翻个装俾人、 啊，咁、样讲，哇，即系你而家咧就互相推装、啊，佢又话，因为嗰个法案啊系列明咧制裁嗰啲系即系严重违反人权啊，用佢所做嘅嘢咧根本系为风马牛不相及，喂，唔通啊发表评论啊都违反人，严重违反人，喂大佬， 喂你撑场啊， 系啊， 你 有个 鼓励紧差佬， 你个政。 做呢样嘢合理化呢个镇压啊！ 你冇份嗱，咁快第一个扑出嚟， 跟住佢就话 有事中无言，无时下迎春。 仲话仲话，即系特区政府冇份啊嘛，即系唔会被制裁啊嘛。跟住话唔止我嗱，因为骚乱咗六个月咧，警察冇打死一个人啊，咁样样喺英国啊，2011年嘅时候都打死咗五个啦，国际社会都冇话要制裁啦，咁样样。咁喂，大佬啊， 你扮啲声几？ 你而家你讲呢一个阿周子乐，你而家系咪俾你害死噶？即系就算唔系话有影到你系打死佢都好，呢个好明显系俾你害死嘅。坦白讲系。 喂，仲有尸体发现案咧，系啊，被失踪咧。 咁佢当然唔 Q 计啦，系嘛？ 喂，同埋你系变相喺度讲紧咧 ，justify 紧咧，过去嗰半年咧，香港嘅差佬嘅表现系非常之好。 啊， 咁你仲唔使问责？ 嗯， 学你话斋嗰个行政会议、立法会议员、建制派嘅代表、 前高官、 前高官， 而家好串噶， 差啲做到行政长官候选人。 啊 是吗？ 而家好 串，你又多口， 而家好串噶，你见到啦。 喂， 就是， 如果你乜都唔系啊，叶柳，边个揾你做评论员啊？ 咪系咯，屌你讲嘢，你估你自己真系好独到啊？即系你睇嘢系嘛？ 咁你自己开个网台听，有几多人kick你嚟听咯？ 吓， 系咪啊？何君尧啊，就多啲， 喂，好多 like 噶佢，何君尧。 喂，呢个系对你哋嘅惩罚嚟噶。喂，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啊！喂，点解要一个民主嘅社会，人民有平等参与政治嘅权利，大家都有共同嘅发声嘅权利，就系咁啊嘛！喂，我唔咁样制衡你，我唔咁去惩罚你，我点搞啊？ 嗯， 喂，我哋嘅社会唔会进步噶咯？你继续讲埋啲咁嘅歪理， 嗯， 系咪？你攞外国嗰啲即系打死人嗰啲嚟讲，我够知啦，因为你冚晒啊嘛。 嗯， 喂，而家我哋系中共煲噶啦。虽然我冇足够证据证明你咁，但系唔该你 proof 翻你自己系冇死个人啦，嗰啲唔系失踪嘅，嗰啲唔系跳海嘅，嗰啲唔系跳楼啦。所以我嗰日咪讲咯，你由17区开始， 嗯， 最忙就由尖旺啊，大佬真系，咪去彻查咯。你唔成立到阿调查委员会啊嘛？你出过几多日出去弹，数个 number 嚟听， 嗯， 有边几个喺太子？即系旺角警署门口俾你拉过嘅，俾个名单出嚟， 嗯， 拉人嗰啲啊，我唔系讲紧被拉嗰啲啊， 嗯， 点样对过佢哋？好似美国国会咁，啊，开听证， 嗯， 叫翻嗰啲人上嚟，或者唔需要叫啊，叫佢哋写翻个 written statement 俾嗰啲议员。 嗱，啊，即系坦白讲啦，嗱，啊， 执你嗰班差佬一剂。嗱，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嗰啲滅罪委員會我哋唔開㗎啦，玩完㗎啦。 林鄭啦，即係其實已經輸到撲街之後啦，就話搞過呢個叫做係咩啊？叫做係即係呢一個獨立 檢討 委員會冚家產，即係琴日啊邊個啊鄧炳強出嚟嗰個嗱，鄧炳強而家咧叫做發出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啊，佢就話啦啊呢，這個咧即係呢個佢所知喎，原來應該諮詢過佢喎，啊呢，這個咁樣嘅獨立檢討委員會啦，嗱，啊，關於嗰個警察問題咧，我哋都係交翻俾呢一個叫做係警監會負責嘅，咁所以咧我就唔反對嘅咁樣樣。哇，大佬， 好似军政府啊， 系啊，即系 好似泰国军政府咁， 系啊， 咩啊，仲差咁样， 系啊， 喂，佢好似决定咁 咯，即系你而家你唔停止游行要发不反对通知书，而家连查警部都要发不反对通知书， 喂，你谂下嗰阵时候佢都离谱啦，就话咧个包仔讲噶嘛，就话啲记者咧由差佬发嗰个记者证啊，我点解搞错啊，大哥， 系啊， 我几时做记者由你批准啊，大哥， 系啊， 喂，唔好话咩啦。香港人嘅集會遊行嘅自由都係已經由你批准，已經係好離譜嘅，不過算數啲。但係你繼續喺度玩嘢，不停唔批呢個不反對通知書俾我哋，咁你仲死？呢包仔真係冇讀過書嘅，全部都係偽進仔嚟嘅，大佬。嗯，喂，你估你唔批不反對通知書，我哋係少一啲人。 嗯， 喂，但係我哋係咁多人出嚟公民抗命，你嘅政府都要好好諗諗啦。你唔批，我照嚟。 客观上我已经废咗张不反对通知书噶啦嘛。 成个制度已经系崩溃噶啦。 系啊， 你继续啊。 其实好多嘢啦，嗱，你蒙面法就当你系傻噶啦，系嘛？跟住嗰啲咩，嗰啲发啲咩临时禁制令啊、禁起底啊，嗰啲人冇人理你噶啦。其实系 你拉得几多个？ 喂，你起底先戇鳩。 你咩就咁 啊？ 学新疆集中营嚟喐我哋 啊 ？OK。我哋唔使做节目啦，我哋全部喺集中营啦，屌！ 日俾班大陆佬轮奸仆街， 洗下落我哋脑啦，咁样，你咪做咯，你够胆你就嚟啦！我哋真系最惊你唔嚟啊，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呢个系国际金融中心， OK， 你想維持香港呢一個金融中心嘅地位嘅話，係面向世界吸納啲資金， 嗯， 高呼香港入大陸嘅話， 嗯， 你玩完嘅啦。 嗯、 我哋陪你玩完啦，你咪嚟咯。 而家咪拖死咗深圳先咯，而家个经济系 深圳好大镬啊，大镬过我哋啊。 唔系因为其实深 圳你咪叫啲自由行嘅人唔好嚟咯。喂，所以嗰啲蓝店啊系好大镬噶。喂，你又叫我撑你老共，或者撑你差佬撑你特区政府，嗯、跟住你又唔俾啲自由行嚟， 嗯， 啲黄丝即系我哋又唔会帮衬佢， 嗯。 咁我做咩啊？我间铺头拍乌蝇嘅真系， 灯油火蜡，全人工全部蚀晒。 喂，所以嗰班友仔啊，所以你唔好话扮王咧，我都冇所谓、嗯。喂，呢个世界好多人咧，即系识跟风向嘅，咁但系都好啊。 嗯、 即系知道咁系唔 work 嘅，系咪？我哋咪杯葛你咯，我食多一餐，食少一餐有乜所谓啫？系咪？我去过。不少食肆啊，虽然以前就本来可能一个礼拜起码有三四日，佢啲食肆嗰度， 嗯， 我而家一个礼拜都冇心情去啦、嗯，你叫都唔去啦， 嗯， 喂，面对咁样嘅政治环境，大家边有出边有，唔好话系怕你啲催泪弹啊，唔好话怕你啲警报，大家都冇心情去消费同食饭啦。嗱，你继续啊，你继续嚟啊，嗱， 嗯， 中美贸易冲突已经令到香港嘅经济系受影响噶啦。你再加埋呢個運動，咁都好嘅。對我哋嚟講，咪樓價跌下先啦。下年啲人話跌兩三成啊嘛。 唔係你見啲最有錢嗰啲首先移民啦。咁你最錢 同埋撤資咧。 啊，咁你其實你香港樓價會跌嘅。其實你 喂，連我個同事啊，台灣啊都問我，佢話需唔需要咧將啲錢拎過嚟台灣先、啊？ 喂，老蕭啊，都飛去台灣啦、 啊。所以台湾呢其实个机遇好好㗎其实。 台湾蔡英文啊其中一个宣传嘅单张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佢话喺四小龙里面啊台湾嘅经济增长喺今年2019年嗰三季系最高的。 同埋新加坡啦、啊、新加坡即系其实佢受益好多㗎其实有好多资金已经去了。 你继续唔好嚟自由行啦、啊、 嗯。 OK? 我哋冇所谓㗎一来你有冇发觉条街呢而家我哋好松动㗎。 你对于嗰啲。 空气都好咗好多㗎。 对啲鬼佬游客嚟讲咪已经等于光复咗香港㗎嘛其实係。 係咪 真係㗎。 喂关我哋咩事啊 嗯。 你嗰啲酒店你嗰啲旅游业嗰包全部都系亲中㗎啦。 同埋你啲水客其实你系即系清一色你多数都系大陆人嚟。 所以呢一个运动呢所谓黄色经济圈呢唯一一个喺政治上嘅 impact 就系呢令到呢班友。 嗯。 唔好拆老共鞋拆得咁紧要，你系要付出代价、 嗯。 所以我哋点解要杯葛？我唔知道维持咗几耐啦，系啊。但系呢一个系一个警号嚟嘅。唔、嗯、你睇噶，香港人以前好憎阿成哥噶啦，系咪、 嗯？ 喂，而家大家都拍晒手掌啦，个个都当咗我偶像啦。咁、嗯、所谓啫，你话我哋曱甴，佢系曱甴王咯、啊。 嗯 喂，佢真系擁抱緊香港人嘅價值啊！不斷喺度勸交啊，大佬、 嗯， 叫網開一面啊，係、 嗯、 要撐阿成哥噶，大佬，嚇、 嗯 啊，即係可以嘅，去多啲拍街啊、 嗯、 ，CSL 都係佢嘅仔噶啦，係嘛？好似係嘛 ？CSL 係電信營科， 係咯， 啊，唔係佢最勁嘅咩啊？ 轉轉台啊， 呢、這個三，即係呢個三啊嘛，三 八三我都係 三就叫 free， 即係 free Hong Kong 啊嘛，啲人咪話。啲連登仔咪話：喂，嗰啲咪阿成哥其實走得好前嘅，即係叫 Free Hong Kong 啊！真係。 喂，成哥係關鍵嘅，即係頂住佢。因為喂大佬啊，成哥係香港第一大首富，唔好話香港第一大首富啦，全世界都入曬榜㗎啦。 唔係，佢係唯一一個喺全球都有業務嘅香港富商，應該咁講。 喂， 嗯， 唔係佢，我哋真係冇人頂㗎，大哥，所以要幫襯下佢啊、 嗯。 雖然佢都唔止助佢。喂，咁样派六万蚊，啲少嘢噶，大哥。虽然系你家成基金啫， 嗯， 喂，系反映到呢个政府几咁无能啊！派嗰4000蚊搞足一年，阿成哥一填个名， 啊、 就算嗰啲咩春园街嗰啲咁样， 咪就系借钱得你林郑费咯，就系钱得你垃圾咯， 即派六万蚊， 啱啊！ 所以郑永信都走埋咗嚟抽水嘛，话帮人填派六收六万蚊啊嘛。 嗯， 咁你唔通去顶下咯，好容易填嘅啫，嗰张嘢攞住个 iPad， 系啊， 郑明信喺呢度啊，我阿龙喺呢度帮你填咯。 系啊， 抄低埋个街坊电话，下次 call 票咯。 喂，好啦，啊咁啊， 今晚时间差唔多啦。 系啦，喂，多谢阿 Raymond 啦吓，即系下次我哋即系饮俾你睇吓。 好，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